至于你，你所讲的该合乎健全的道理，教训老人应节制，端庄慎重，在信德、爱德和忍耐上要正确健全，也要教训老虎在举止上要圣善，不毁谤人，不沉淀于酒啊，不沉湎于酒，但教人行善，好能教导青年妇女爱丈夫、爱子女，慎重、精节，勤理家务，良善，服从自己的丈夫，免得使人诋毁天主的圣道。你也要教训青年人在一切事上要慎重，你该显示自己为行善的模范，在教导上应表示纯正庄重，要讲健全无可指责的话，使反对的人感到羞愧，说不出我们什么不好来。教训奴隶在一切事上要服从自己的主人，常叫他们喜悦，不要抗辩，不要窃取，唯要时时表示自己实在忠信，好使我们的救主天主的圣道在一切事上获得光荣。的确，天主救众人的恩宠已经出现，教导我们绝弃不虔敬的生活和世俗的贪欲，有节地、公正地、虔敬地在今世生活，期待所希望的幸福和我们伟大的天主及救主耶稣基督光荣的显现。他为我们舍弃了自己，是为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洗净我们，使我们能成为他的选民，叫我们热心行善。你要宣讲这些事，以全权规劝和指责，不要让任何人轻视你。 咁喺呢一章里边咧，就系讲及教会嘅纪律问题，即系信友嘅生活咧，应该有规范啊，即系信友生活应该有嘅规范同埋职责系点嘅，或者话呢个唔单止系保罗信徒当时对弟兄嘅教导要点样做，劝勉啲信友点做，其实今日直接嚟讲咧，对我哋提醒我哋需要点做。咁啊，當然即係所謂個別教訓咧，就係一個針對每個人嘅特別嘅環境嘅情況需要嚟到去教導啦。不過我哋大家都知道，有啲教訓對我哋今日可能唔係咁貼切，但我哋要了解嗰個環境嗰個情況有咁嘅教訓，嗰個裏邊嘅精神喺邊度，然後喺我哋今日嘅環境、我哋嘅情況之下咧，我哋用翻呢個精神嚟到去實踐嚟到生活。那個做法表現可能有少少不同，不過其實精神面都是一樣的。至於你就話俾阿大徒聽啦，你所講的要合乎健全的道理。這個普羅通徒的教導裏邊咧，時都很強調要健全的道理。不是即係隨口噏，或者話唔係按照自己的旨係個人意見。咁啊，教訓嗰啲老人家應該要節制啊、端莊啊、慎重啊，啊喺呢個就係佢嘅生活表現啦。喺信德方面、愛德方面、忍耐方面咧，就要正確同埋健全。咁啊，我哋如果今日對即係面對翻呢一類嘅老人家嚟講咧，即係意義係一樣嘅嚇。咁你話老人家冇問題嘅，信仰上佢哋佢哋一信咧，仲信得大過我哋。佢哋愛得都好好，亦都好忍耐。咁當然呢個係好多人都係咁樣。 不過有啲有例外嚇、啊，有啲人好可能咧就係、是、好似前面一樣啊，話誒中意誒咩咩咩串門啊，嚇去啊呢、這個喺嗰度講三講四啊之類，一樣會有嚇。咁、啊、但嗰度咧就叫遞讀咧，即係要針對呢啲咁嘅個別嘅情誒佢哋嘅情況啦、社會狀況啦嚟到去教導呢啲咁嘅人咧，亦都要教訓誒嗰啲老人家啦嚇。啊舉止要聖善，唔好毀謗人哋、啊、因為幾時會毀謗人哋呢？可能就係自己比唔上人嘅時候，或者話唔抵得嘅時候，就會毀謗人啦。唔好顧住飲酒啊，相反咧，要教人行善、啊、叫啲老人家做呢啲嘢喎，唔係只係叫大度去教人行善喎、啊、就要教嗰啲老人家要教人行善。啊！唔好顧住飲酒，同時咧，可能夠教導嗰啲年青年嘅婦女咧，愛丈夫、愛仔女。啊，因為呢度睇到咧，正啊，今日上一次都提過啦，即係點解針對婦女啊，針對嗰啲邊緣人士啊，或者針對女性啊、老人啊咁。一方面就係嗰個社會嘅背景、個風俗。咁呢，因為保羅。他當時的環境寫風俗即是、認為女性是較為弱的或者較為有感的多一些、所謂諸事八卦的東西的或者說、他們讀教育程度是低一點的所以呢他就要第五個做這個對象做這件事但是不等於呢、哦、這件事不關我們事不關你今天的事、啊就唔關年青人嘅事，唔關男性嘅事，都唔係，而係即係佢當時咁嘅背景教到咁嘅人，咁今日喺我哋嘅背景裏邊咧，我哋要應用翻呢個所謂嗰個精神喺邊度要了解啦。譬如以前會話點話嚴父慈母係嘛，但今日咧社會裏邊咧。可能會倒轉喎，慈父嚴母啊，我哋都見過唔少嘅家庭啊。咁所以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我哋了解到咧，我哋容易把握精神咧，我哋容易接受保羅中途所講嘅説話，唔會話啊點解保羅中途咁重男輕女啊，咁輕視嗰啲即係個教育程度低嘅或者係某方面嘅人啊咁，即係其實保羅中途唔係咁嘅意思。咁這些人呢要怎樣要慎重呢教導青年婦女愛丈夫愛子女呢要教導他們 要慎重啦要守精潔啦要勤理家務啦要善良啦然後服從自己的丈夫咁當時來講服從自己的丈夫因為正如我們在加巴所書裡面都聽過布魯宗徒講婚姻的時候他說男人是怎樣女人是怎樣為什麼要說女性服從男性呢如果我們直接去表解字面的解釋的話呢拿了字面來的解釋呢當然女性會覺得非常不公平是吧但是布魯宗徒當他說這件事的時候其實他更進一步說的話他說這個呢反映基督的奧秘啊！基督怎樣愛了他的教會呢？基督犧牲了自己，為了去潔淨的教會、美化的教會。同樣，他說男性要愛自己的愛自己的妻子一樣。啊，他說女性要聽服從丈夫，但是呢，丈夫呢要愛自己的妻子。所以呢，我們要看呢，要即係咁樣平衡看呢，我們就不會有這種偏差。因為當他們能夠如果女性能夠這樣做的時候而今日大家都能夠這樣做的時候就免得使人抵毀天主的聖道哦，為什麼因為你們信教都做得這樣都做得不好即是你說信教你說天主是人事的你說怎樣怎樣即是人家會較難去接受但是如果一個家庭裡面能夠反映出這個彼此的服從彼此的愛護彼此的即是在各方面善良啊對人善良啊勤理家務等等呢就是人家都會看到哇這個家庭的有信仰的背景的或者相信天主的是有不同的表現的。 上。佢你亦都要咁样教训青年人，喺一切 事情上要慎重，唔单止叫嗰啲老人家做一个好嘅榜样，教训嗰啲年轻嘅人，你亦都要咁做啊！你应该显示自己行为，自己为行善嘅模范，因为你作为领导人，啊，后来佢更加成为主教啦，我话，咁佢更加需要一个好嘅典范俾人哋，喺教导上咧。应该表示纯正和庄重，不是玩玩下的。要讲健全无可指责的话，使反对的人感到惭愧，因为是健全的说话，因为真理呢，使听众听到之后呢，能够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正话这样想法，这样讲法，或者做了这样的事。讲出来，我们什么说不出我们什么不好了，因为你讲健全的道理呢，就人家不会说你 做得不好了，说你讲得不好，或者是有什么坏的事了，他们不可以指得出来。教训奴隶在一切事上要服从自己的主人，正如保罗中道在法利曼书所写一样，叫这个法利曼呢回到他的主人家继续去服务啊个主人，虽然在基督之内没有主人和徒弟的分别，不过在人的社会架构里面呢，既然你的身份是这样呢，你就要去尽自己职责。所以同样的叫个弟兄呢，要教训那些奴隶呢，在所有事情上服从自己的主人呢，事情叫他们起乐不要抗辩，因为当你叫个主人起乐的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呢，咁能够影响返你嘅主人嘅一个反应。唔好偷嘢啦，同埋呢事事表示自己係忠信嘅，呢个係讲嗰个奴隶。好使我哋喺救主天主嘅圣道上一切事上获得光荣，虽然做奴隶，但係如果能够生活你嘅有啲咁嘅表现嘅时候呢，喺生活里面表现自己嘅对上主嘅忠信呢，无形中就是会使到天主的圣道，在个主人面前呢得到光明。原来我个奴隶呢咁好的表现呢，因为他有他的信仰，因为他相信基督。跟住继续就话，天主救众人的恩宠已经显现。咁其实是第十一至到十四节呢，是好简短咁样浓缩咁样再讲出咧，天主拯救人类嘅一个所谓简史啊，简单历史。已经出现咧，就系藉着基督嘅信息，藉着基督降生成为人啊，出现咗出嚟啦。咁呢个恩宠嘅教导我哋弃绝唔虔敬嘅生活同埋世俗嘅贪欲，因为我哋要过虔敬嘅生活咧。我们要就是需要有所谓有责任感，我们有节制，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我们对人公正，对主虔敬，在今世生活，所以是一个很平衡的，我们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我们虔敬地对待天，去回应天主。期待所希望的幸福，同埋我哋伟大嘅天主，同埋救主耶稣基督光荣嘅显现。如果我哋能够过住虔敬嘅生活，唔好贪图呢个世俗嘅一啲嘅嘢，而且我哋又有肯过一个有责任感嘅生活嘅话咧。咁我哋有一个目标，我哋目标就係期待将来嗰个幸福同埋呢救主耶稣的光荣嘅显现。咁因为佢嘅恩宠使我哋呢能够不断咁样俾我哋一个力量去净化自己，使我哋有呢个所谓动力去喺生活里面更加成全。好似耶稣基督喺福音里面，喺马太福音里面都提醒我哋，我哋要成全好似天父一样咁成全。他呢就是耶稣呢，为了我们死了自己 呢度咧讲出嚟咧就系、是、第十一节咧就差唔多系一个结尾嚟嘅，因为佢话因素已经出现。但系喺第十四节咧，佢就讲翻转头吓，讲、啊、翻耶稣嘅受苦、受难同埋咧，嗰个救恩嘅满全就系复活。佢为咗我哋舍弃自己咧，系为咗救赎我哋脱离一切罪恶，净化我哋，使我哋能够成为佢嘅选民，叫我哋热心行善。基督的牺牲，他的死亡呢，就是净化了那些、啊、人，使他成为呢天主的子民。所以哪个愿意成为天主的子民，而诚心这样去开放自己接受基督的真理的教导呢，就能够走向一个更净化的生活，更成全的生活。咁啊，帝读你要宣讲呢啲事，以全权嗱，要俾个信心佢，你系有权去做呢样嘢。我而家吓，保罗即系咁讲法就系，我而家俾呢个权力你去规劝嗰啲人，凡系有啲做得唔正确嗰啲规劝佢哋，同埋指责。虽然咧，可能你年纪仲细啦，不过唔好俾佢哋睇你年轻啊，睇小你。因为你的信仰、你的资历呢，你那个、在天主教恩里面呢，你可能是资历比人的深、啊、所以呢那个、年轻只是一个外表，我说叫他不要看这件事，看内在的究竟你怎样做。如果能够、按照那里所教导的一个真理去做呢，他应该依靠上主呢，即是有这个信心。在布列宗徒的另外有两个书信呢，阿弗所书和加林多前书呢，都提及过，就是基督那个、牺牲能够净化我们的生活、啊、其中阿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呢、加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啊、我们可以看一看两节他所用的说话的表达方式。厄弗所书第五章廿五节， 第几章？ 第五章廿五节。 第五章廿五节。 一百二三，廿五节啦，百廿四，一百二四。 哦，你嗰个正话讲嘅，再妻子丈夫嗰个问题、啊你哋作丈夫嘅应该爱自己嘅妻子，同基督爱咗教会，并且为佢舍咗自己，所以即系基督系首先牺牲咗自己先，啊，牺牲咗自己，舍咗自己，然后先爱教会。同样咧，丈夫就应该爱嘅妻子，佢话呢个系学立基督。咁价钱咧？十一章廿五节咧，都系讲类似嘅一个含义嘅说话。十一章廿五，晚餐后他有这杯就是讲了所谓成圣体、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应该这样来纪念我。这个是一个就是基督首先牺牲自己、为人牺牲了自我自己。那就是那个阿弗所书的是讲那个就是讲的我在哪里先。对不起，应该是讲上高第五节那个问题的，我不知道写了下低了。有没有分享在这里？ 呢度其實就即係唔係好難理解啦嚇，最重要就係我哋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去反省自己嘅生活，究竟我哋聽普羅宗徒嘅呢啲咁嘅教導嘅時候，我哋自己有冇做到咧，或者做到幾多咧咁？唔係只係第五度啊，需要咁樣做。其實我哋喺好大程度上咧，每一個方面咧，我哋都可以作為一個指引同埋一個反省嘅準則啊。譬如話佢第二節就教訓老人家要節制啊、端莊啊、慎重啊、信得上、愛得上、忍耐上，要正覺健全。咁呢啲咧唔單止係對老人家有意思，對我哋同樣係一樣。啊！我哋唔係話唔認老嘅問題，而係即係我哋都係需要有生活咧，有節制，要端莊，要慎重等等。